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啊，都系车多缓慢。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咧就车多，龙尾喺马场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系政坛新秀 Isaac， 今年第一次加入呢个大家庭。在政坛新秀训练班入面，我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社会议题，有机会跟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去做交流，令我可以更加了解香港这个家。如果你都想好像我这样，就快点报名参加2023年新一季度的政坛新秀训练班吧，快点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网站填参加表格报名吧。 政坛新秀训练班 截止日期11月6日。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郑李锦芬。 我会跟我的仔啊，跟我的新抱啊，如果我抽到时间，我都会跟他们 one on one 咁样样去倾下偈，即系唔系 interview 啊，系同佢哋倾偈啊。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24日，中共二十大闭幕，习近平连任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 新增5535宗确诊，多4名患者离世。 袁国勇称未可肯定石硖尾及深水埗区类鼻吹个案爆发源头。 新伟成表示将竞逐保守党党魁，争取成为首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点11分，喺10月24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施政报告上星期发表，咁啊涉及到好多唔同嘅范围啦。嚟紧呢个礼拜，千禧年代都有唔同嘅局长咧上到嚟介绍，同埋讲解一下佢哋一啲相关嘅措施啊、计划嘅咁。其中嘅交通方面，施政报告提到啊，兴建三道三铁，咁即系话包括有北都公路、沙田绕道、将军澳油塘隧道咁咧，呢三条嘅主要。另外有三条的策略铁路，就是港深西部铁路、中铁线和将军澳线南延线。其中作为第12条铁路的这个的中铁线，就会由元朗经葵涌去到九龙塘，初步的想法是这样的，希望可以舒缓屯马线的一些运载压力。局长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早前在网址都提到，形容这些运输基建是通经脉，有必要性的，相信可以进一步完善交通和一些释放一些土地的发展潜力的。你们怎么看一些交通的基建呢？1872311 1872311。现在在直播室这里，今天就请来局长和我们谈，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早晨。 早晨，小乐文。早晨，电视机或者是电台隔离 的 观众听众。局長先講，剛才提到呢六個，即係呢個三道三鐵啦，或者我哋簡稱叫做喺即係部分，譬如講緊港深西部鐵路咧，其實喺上屆政府已經公布啦，其他都係啲新建議嚟嘅。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講下呢幾個項目對日後嘅香港嚟講嘅重要性係啲咩咧？點解會揀呢幾個項目去興建，會去一個咁嘅初步嘅建議咧？ 大家都知道就香港其實都係地少人多啦。咁就傳統上嚟講咧，呢個係我哋市區咧，就係九龍同埋香港嗰度。咁同時大部分嗰啲住宅嘅人口咧，即係人口咧，亦都係分布咗，除咗喺市區之外咧，亦都係喺新界各個部分嘅。 特別而家係譬如話啊，屯門元朗嗰邊啦、 嗯， 另外就係北部都會啊，北區啊、上水啊、大埔啊、沙田啊，咁變咗就話對於嗰個交通嘅需求咧，其實係好殷切嘅。咁、 嗯、 我哋其實每一朝我自己咧都會睇睇嗰個我個 app 入邊究竟邊條路會係塞車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嘅。朝早基本上咧就係、是、嗰幾條隧道啦，沙田嗰幾條隧道啦，過海嗰幾條隧道啦，咁同埋就話喺屯門公路呢啲咁嘅地方啦。咁變咗就係話，究竟我哋呢個南北通道咧，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喺長遠嚟講，我哋做多啲嘢咧？咁、 嗯、 另外就話鐵路方面，大家都知道東鐵線、屯馬線。其實而家東鐵線過海咗之後咧，對於整個鐵路嘅網絡咧，其實佢嗰、那個帶嚟嘅正面影響好大嘅，即係佢其實除咗即係話佢方便咗喺東鐵線沿線佢過海之外咧，其實對於屯馬線啊，甚至係呢個我哋叫做荃灣線。即係我哋叫做彌敦道嗰個走廊咧、 嗯， 其實佢都舒緩咗好多嘅、 嗯。 但係再長遠落去，當我哋香港繼續發展落去之後咧，其實我哋都要再諗辦法去會唔會有一啲我哋叫樽頸地帶。所以咧，我哋喺跨越2030嗰個研究入邊咧，我哋都睇翻我哋長遠嗰個交通嘅情況，我哋發覺咧。譬如話係喺呢個鐵路方面咧，屯馬線錦田以南嗰度咧，其實嗰個都係一個樽頸。咁、 嗯、 如果公路嚟講咧，隨住我哋北都嗰個發展之外後咧，其實咧即係話吐露港公路咧，都繼續係一個樽頸嚟嘅。 嗯嗯嗯 所以咧喺我哋嘅呢個研究嘅結果咧，我哋就提議咗就係話。在屯馬線那裡呢我們在錦田那裡附近呢就直接駁下去東鐵線那個九龍塘站啦也都在公路那方面呢我們就也都是建議了我們是不是可以在大埔做一條叫沙田繞道去到大約市區可能荔枝角那麼上那裡那變成就舒緩現在每一日在吐露港公路塞車那個幹道那就另外咧就北部都會咧，其實佢係好長嘅，即係東西都係好長嘅。咁其實你由如果西邊咧去到天水圍嗰邊啦，東邊咧去到古洞啊，或者再以東嘅地方。咁我哋覺得而家嗰個公路咧，即係東西嘅公路咧，到時咧可能都會係一個樽頸嚟。所以點解我哋就提議？即係興建一個叫北都公路，咁、 嗯、 就另外就話洪水橋去到前海嗰個跨境鐵路咧，亦都係我哋而家呢個其中一個建議嚟嘅、 嗯。 因為呢一個咁嘅跨境鐵路咧，係方便香港同埋大灣區嗰個融合。咁就嗱呢四條之外咧，就另外兩條咧就比較地區性嘅、 嗯， 就係將軍澳區。將軍澳藍田隧道咧，我哋預計喺年底咧。我哋都會落成嘅啦，咁即係連埋原來嗰個中澳隧道咧，其實我有兩條出市區嘅通道，咁、 嗯、 就隨住呢個將軍澳137區嘅發展咧，我哋覺得有個空間咧，係將而家將軍澳線佢再向南延展去到呢個137區，所以有條咁嘅沿線嘅鐵路啦。另外就我哋亦都。覺得可能如果我哋喺將軍澳中間嘅地方，我哋能夠做一條隧道，係穿過，令到去到將軍澳區咧，除咗喺年底我哋有兩條隧道之外，加多一條隧道，咁對於將軍澳個出行嗰度咧，會係好大嘅裨益嘅。 詳細每一條路有啲唔同嘅意見，兩間再講。但我想知而家係咪頭先定呢啲走線係叫定好曬？因為我見話會再諮詢公眾嘅咁，其實係咪已經定好曬啲即係成個走線嘅資料，跟住先至有一個嘅即係呢啲根據再俾市民係做一個諮詢，定係仲有會喐嘅呢啲？ 嗱， 我哋做交通運輸研究咧，我哋一定係就住而家個情況，我哋做分析啦。我哋都會我哋嘅 project， 我哋預計將來那個情況嘅。咁依個咧呢六個項目咧，就是、我哋喺2020年開始做個研究嘅初步成果。咁我哋會係喺今年年底咧，我哋就會諮詢公眾嘅。咁就睇睇公眾對於我哋呢幾個項目佢哋嘅意見啦，因為其實公眾可能對我哋呢幾個項目咧，佢可能有好多意見嘅，特別有啲可能佢住喺嗰個區嘅，佢比較熟更加我哋熟悉嗰區嘅需要咧，我哋都歡迎佢哋提出意見嘅。我哋收集咗啲意見之後咧，我哋去到出年嘅年底咧，我哋先整合翻公眾的意見，同埋我哋繼續都會繼續做一些分析嘅。咁然後喺出年年底咧，我哋整合翻一個整體嘅交通運輸嘅我哋叫 blueprint 一個藍圖。 有諮詢有期，出年年底有個藍圖，但大家都關心究竟工程幾時開始動工落成嘅時間表咧？市民最關心幾時有得用啊嘛咁。時間表係咪未有㗎？暫時？ 而家時間表咧，我哋未有嘅，我哋會喺諮詢期之後，我哋整合咗。公眾意見咧，我哋先至會有一個時間表，一啲同埋一啲最攬尾個項目嗰、那個詳細嘅走線啊，類似啲咁嘢咧，同埋一啲初步預計嘅成本咧，就會喺出年年底我哋一併公布。 就算時間表未有，但係有冇話邊啲項目今次你哋呢啲新嘅項目入邊邊啲優先啲，邊啲擺後啲嘅，有冇嘅？ 其實每一個項目咧，佢都會有佢特定嘅功能嘅。咁就譬如話你沙田繞道就處理呢個路面嘅交通啦。咁中鐵線就處理呢個鐵路網絡啦。咁特別係南北呢兩個方向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會係需要嘅，長遠嚟講。當然啦，譬如話將軍澳嗰兩個咧。其實佢哋係特別係呢個137區嗰啲邊，佢可能我哋盡量都要係咪可以早啲係配合得到137區嘅發展，因為我哋始終我哋都希望我哋呢個基建優先啦，基建先行呢個咁嘅概念嘅。咁但係確切嘅時間表咧，我哋都係正在都係諗緊嘅。 即係點解我會問呢個優次問題呢？因為你工程嘅話，咁多鐵路啊、道路同一時間做工程，大家都會諗一個問題，就係人手上會唔會都會搶咧？咁會唔會到最後可能應付唔到啊？甚至有啲延誤落成嘅情況咧？或者又另一方面就係成本問題啦。你人手搶都可能會搶高個價錢嘅，所以你就冇考慮過呢一啲工程嘅先後。頭先提過其中一點就係將軍澳137呢一個，咁另外其他嗰啲道路有冇再分優先，或者有冇考慮我頭先提到人手個問題？ 這個都是我們關注的，因為譬如說個建造業啊，究竟個人手佢喺嚟緊嗰個情況點樣啊，安排點樣？因為佢除咗交通基建運輸之外咧，其實香港亦都有其他基建嘅需要嘅，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哋亦都會同發展局一併去睇睇整體個建造業個人手安排啊，咁從而能夠幫得到我哋。在嚟緊呢年，就住呢個時間表或者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哋係可以做多啲研究然後擠翻落去嗰個藍圖入邊嘅。 細睇啲項目咧，今次其中一個可以話係都比較大型嘅項目，就係中鐵線。頭先都提到啦，喺元朗，跟住就會經葵涌，跟住就初步睇都會落到去九龍塘站呢個市區嘅中心嘅。咁有啲意見就話啊，係咪可以喺荃灣試埋，直情喺荃灣設一個站咧？咁亦都可以做到分流部分嘅客咧落到去荃灣線嗰度再過海啦。咁另外都提到話，九龍塘站本身已經係一個好忙嘅站嚟㗎，好繁忙嘅一個轉車站嚟啦，係咪可以承受到咧？日後呢一個嘅客量點睇呢啲講法咧？ 其實呢啲睇法咧，其實我哋都預計得到噶啦。咁因為我哋個研究，我哋都做咗一段時間。咁而家中鐵線我哋嘅走線咧，我哋睇到有幾個優點嘅。第一咧就係佢係固然係一個南北嘅通道。但佢亦都有一個我哋叫東西嗰個咁嘅元素，因為九龍塘站咧，其實係 在香港来讲呢，或者九龙这个地方呢，它比较中心点来的。咁就譬如喺而家九龙塘站呢，固然係东铁线同埋呢个观塘线个交汇点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觉得就话，如果我哋将呢个锦田方面嘅乘客能够带到呢一点呢，对于无论佢去东铁线过海，或者係去观塘啊呢边呢，即係或者甚至係将军澳呢边，其实佢都係比较方便啲嘅。咁就呢、這個就係點解我哋會覺得擠呢一個咁嘅九龍塘站作為我哋而家呢一個成果嘅原因嚇。咁、就當然啦，亦都有坊間亦都話啊，究竟我哋係咪可以喺荃灣線呢？咁就荃灣線佢都有優點嘅。咁、就但係我哋覺得呢一、這個即係、就是、九龍塘站呢個呢一點咧，我哋就加多咗一啲叫做咩咧？東西嘅元素，咁變咗就係話佢如果你喺睇地圖咧，佢其實斜斜地嘅，如果由錦田口咧，其實佢向東南嗰方面走嘅。如果你去觀塘線咧，佢約莫咧都係南北嘅走向嚟嘅。咁變咗我哋覺得喺咁嘅情況咧，擠落去呢個九龍塘站咧，係比較有啲優勢嘅。咁就當然啦，九龍塘站都係一個大嘅轉車站。咁我哋亦都睇過九龍塘站嗰度咧，我哋都覺得係有適當嘅位置咧，做個轉車站，嚟令到，因為佢係換乘呢樣嘢咧，係最重要喺鐵路嚟講。如果換乘得做得唔好咧，其實佢個效率咧就會低啲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審視過，我哋覺得係 OK 嘅， 即係有空間再發展九龍塘站，令到佢變成一個再大型啲嘅轉車站可以。 同意。 Okay. 除咗呢一點之外，即係載客量啊，或者首先可唔可以再改善之外咧，有團體亦都提到，譬如本土研究社關注到中鐵線嘅沿線會經過部分嘅郊野公園邊陲同埋綠化帶，亦都話北都公路就會橫越一啲嘅濕地啊等等。點睇？譬如而家啲項目咧，係咪到對於生態嗰個嘅破壞，或者一啲嘅環保團體嘅關注，有冇留意到呢點咧？ 有嘅，喺我哋研究走線嗰陣時咧，其實對環境影響係。我可以講係我哋其實一個重點嚟嘅，因為有一啲情況咧係我哋英文叫 low go area， 即係你可能去唔到嘅，做唔到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環境咧，可能係我哋甚至係其中一個好首要去審視嘅課題。中鐵線咧，其實我哋主要都係隧道啦，咁就隧道對於環境嘅影響咧，係一般嚟講咧，比高架嘅道路咧係少好多嘅，少好多嘅。咁就當然啦，佢亦都可能要有啲通風流啦，但係如果我哋主要能夠將一啲通風流嘅地方擠喺一啲對環境冇咁敏感嘅地點咧，呢度我哋覺得都初步可以解決到呢一啲關於環境嘅問題嘅。咁北都公路咧，其實都係係一個，因為去到呢一個地方咧，佢其實係好多魚塘啊，好多濕地嘅。咁就變咗就係話咧，我哋要點樣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我都揾到一條走線，係固然能夠係喺唔係完全太過影響呢一個濕地啊、魚塘嘅情況之下，但我哋又能夠做到一條走線，因為你作為一個公路咧，其實佢係甚至比一條隧道咧，佢要闊啲嘅地方嘅，即係因為一般嚟講咧，公路咧當然你睇下有幾多條線啦，你佢要求嘅地嘅闊度咧，係比一個鐵路嘅走線咧。是闊啲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都等咗好多功夫落去，去睇睇呢個走線。咁我哋比較幸運啦，我哋揾到一個咁嘅走線，係應該係可以第一佢可以做得到我哋個運輸嘅需求啦，第二亦都可以兼顧得到對環境嘅影響。 Okay.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喺直播室咧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有关于一啲运输物流嘅措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头先讲到施政报告啊，都有提到兴建三道三铁咁啊，其中咧有两个都系涉及到将军澳区嘅，包括就系将军澳油塘隧道啦，呢一个嘅干道，另外就系将军澳南延线就会南延到去将军澳137区嘅咁啊。头先就提到啦，即系将军澳南油塘隧道。同而家喺今年十月就會將會預計通車嘅將嗰個藍田隧道會唔會有一個嘅重疊嘅作用呢？咁都想繼續問一下局長嘅。頭先亦都提到一點就係、是、啊，將軍澳油塘隧道即係新嘅呢一個嘅諗法，會唔會都令到油塘嗰個承載力會即係啲車流量會好多啊？嗰、那個區係咪可以承載到啊？尤其是佢已經接駁咗東區海底隧道啊，咁呢一點有冇考慮呢？除咗考慮到將軍澳有好多人嚟緊會入去住嘅時候，要有一個隧道嘅優點之外，會唔會考慮到油塘嘅承載力問題呢？都 主持，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嘅，就係、是我剛才喺休息之前我講過就話，我有三而家我哋會。諗住有三條隧道啦，兩條年底我哋應該已經有兩條隧道啦。咁啊，咁我哋睇到啊，有亦都有個空間，就係、是、話，如果我哋喺中間嗰度博得到一條隧道，去到油田、油塘咧，咁事實上咧，對於附近嘅居民咧，會係個幫助都好大嘅。咁就將嗰個隧道咧，佢其實就出咗去觀塘嗰邊嘅。咁就呢、這個將嗰個藍田隧道咧，就首先佢會去到呢、這個東隧啊，呢、這個我哋叫觀塘繞道啊嗰啲地方咁、但係如果我哋俾多個選擇喺油塘嗰度，咁變咗就地區嗰方面嘅連接咧會比較好嘅。咁、就當然啦，其實大家都會關心，究竟會唔會所謂擠爆呢個油塘咧？呢方面我哋都諗過嘅。咁就我哋應該覺得係可以處理得到嘅。當然喺喺嚟緊，我哋年底我哋拎出去諮詢咧，其實我都會繼續聽大家意見嘅。 另外仲有一個沙田繞道呢個主要幹道，我見嗰個橫跨嘅範圍都幾長嘅咁。個難度喺邊咧？而家嗰個嘅走線係咪都決定曬？因為我見中間應該係咪都涉及到好多開山嘅過程？呢、這、一個難度喺邊？呢個幹道 嗱呢個沙田繞道咧，好明顯就係、是、如果佢做得繞道，其實嗰個地方咧，其實都係一個山嘅。咁呢個沙田繞道咧，基本上係一個隧道嘅形式，係做隧道形式。咁如果你睇得到呢個隧道，其實都講緊可能有成十公里啊或者以上咧。咁其實喺而家我哋香港一個道路嘅隧道咧，其實我哋最長嗰個都係大約4.5到5公里咁長嘅啫。咁所以喺呢個咁嘅規模咧。其實事實上咧，係喺香港嚟講咧，係佢會係一個我哋叫超大型嘅項目嚟㗎。咁就我當然我唔會係睇低佢嗰個工程難度嘅，因為喺十公里嘅隧道咧，甚至喺世界都唔會太多嘅。咁就我哋其實會喺可能係一啲叫做譬如郊野公園底啦。咁變咗就話咧。我剛才講過咧，就話我啲通風大樓啊，類似啲地方咧，我哋都要費煞思量諗啲地方去擠呢啲，盡量將嗰個環境個影響減到最低嘅。咁而事實上，如果你要打一條十公里嘅隧道咧，咁就你對於其他嗰啲工程要求啦，一啲因為通常隧道咧，其實最難係咩咧？就係叫做我哋嘅 access 入口位，即係你建造嗰陣時候。究竟有多少個入口位呢？是決定你那個施工期有多長的。那就這方面呢，其實我們都會繼續在這方面呢，我們都會繼續研究的。當然亦都好像其他項目啦。Okay. 那在我們都會在年底都會跟大家傾一傾這個項目的詳細情況。 講到這一堆基建，大家都關心財政的問題啦，即錢從何來呢？政府有沒有這個財政的承擔能力呢？因為過往都見到有提到話，即財政儲備可能會降到去大約8000億度。對於政府嗰個財政承擔有冇評估過？暫時有冇話諗啲咩方法去融資啊、發債係咪一個方法啊等等咧？個諗法係點嘅？ 喺我哋嗰、那個呢、這個規劃2030嘅研究入邊咧，我哋嗰個所謂分定或者我哋嘅財務係點樣做咧？ 其實喺我哋嘅研究嘅一部分嚟嘅。咁一般嚟講，如果喺我哋香港傳統嚟講，咁我哋就話啊，政府咪即係用即係投放資源啦，投放資源咧，即係我哋等於一般我哋公務工程咁樣啊，我哋上去立法會。去公務小組委員會，我哋去攞錢咁做啦。鐵路我哋都可以有我哋一貫傳統嘅模式去做啦。咁喺我睇得到其實坊間最近都提出一啲意見嘅。究竟除咗我哋一般嘅建造模式，政府鐵路或者公路嗰、那個我哋資金嘅模式之外咧，係咪可以有其他方法咧？舉個例。譬如一啲我哋嘅私人參與，或者我哋如果喺公路，我哋嗰叫 BOT， 即係等於如果我哋西隧，佢都係 BOT 嘅嚇。咁就另外就話啊，係咪發債係一個方式咧？其實呢幾個咁嘅模式咧，其實我哋都會研究嘅。咁就當然啦，各自嘅項目咧有佢自己的特點嘅。咁所以未必所有嘅模式咧係通用曬所有嘅項目嘅。咁所以每個項目佢自己都要就住佢自己嘅性質啊，佢嘅方式咧，去大家去採取一個比較合適佢嘅方法嘅。 咁有冇話初步諗，譬如隧道可能用咩方式啱啲，或者公路用啲咩方式啱啲？即係會唔會有啲初步嘅諗法咧？即係當然所有方法都可能要研究啦，要諗啦。但係你初步嘅睇法係點咧？ 我哋而家未去到呢個階段。 OK， 我哋未到呢個階段。 另外咧就有啲講法就話鐵路方面，過往譬如喺沙中線都有一啲延誤嘅情況啦，高鐵線亦都有延誤嘅情況啦。有學者就提到話，係咪可以招標新嘅鐵路工程嘅時候引入一啲嘅競爭者，唔應該再由港鐵公司係承包興建咧？有啲咁嘅講法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啦？同埋有冇咧現實上有冇一啲新嘅競爭者可以即係同港鐵之外咁樣可以去做一個即係處理啲工程咧？ 鐵路項目究竟我哋係咪用港鐵或者引入個新嘅我哋叫鐵路即係競爭者或者係一啲叫做營運商或者營運者咧，鐵路營運嘅單位咧？咁其實真係好個別嘅，我哋要通盤考慮嗰個項目佢嗰、那個無論喺建造或者營運個安排啦。咁同埋就話究竟嗰條鐵路佢第時營運佢係點樣同？隔離線嗰啲比較咧，究竟係佢營運安排點咧？甚至係一啲鐵路站，佢嗰個乘客嘅換乘咧，其實我哋都要考慮嘅。咁所以就真係要個別嗰個項目嚟睇嘅。我哋睇得到而家舉個例啦，即係譬如話呢個廣深西部鐵路咧，佢相對嚟講咧，佢可能會獨立於而家嗰個鐵路嘅個網絡嘅，咁當然我哋都會係同深圳佢哋會再開展第二階段嘅研究啦。咁就但我睇得到呢個都可能有一啲空間，係究竟係咪可以招標啊呢啲咧？我哋都會去積極諗諗嘅。 OK， 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要講一講先啦。西貢公路有交通意外，西貢公路往九龍方向近康湖居現正實施單線雙程行車，非常擠塞。往九龍方向龍尾喺大網仔路近大環，往西貢方向龍尾就喺響中村。大家留意住呢一個交通情況。講到鐵路方面，仲有其實過往都有好多唔同嘅項目，都想問一下局長啊。2014年嗰陣咧嘅鐵路發展策略啦，有多個項目公布過嘅。東九龍線咁今次都有一啲嘅新進展啦，咁另外就南港島線西段、北港島線咁，到而家都未起嘅呢啲嘅線，暫時嗰個嘅進展係點樣？定係冇咗嘅咧？有啲係。 喺2014嗰個鐵路發展2014入邊咧，咁我哋我冇記錯應該有七條線啦。咁其實而家陸陸續續我哋都上馬嘅啦，即係譬如話呢、這個東涌試驗線啦，呢、這個屯門南延線啦。北環線嘅古洞站啦，咁呢啲我哋都會係出年我哋都會開工噶啦，我哋出年開工噶啦。洪水橋站我哋亦都會喺我哋嘅時間表入邊噶啦。咁就北環線我哋而家亦都北環線同埋洪水橋嘅站咧，其實我哋都做緊環評噶啦。咁變咗就話喺我哋未來數年咧，我哋都會陸續開工噶啦。咁就東九龍線咧。 咁我早前亦都講過，就話因為佢重鐵嗰、那個因為波度嘅問題咧、我哋而家諗緊一個我哋一個叫做地面嘅形式，就用無軌嘅方式咧去取代一個原來嘅重鐵嘅建議嘅。咁就南港都市我哋都南港都市我哋都會配合翻呢、這個即係華富個重建個時間啦。咁啊，北港島線咧。我哋都而家喺度同港鐵大家就住一啲技術問題喺度磋商緊嘅。 OK， 今次就有一個嘅將軍澳油塘隧道，係咪其實就係代替咗原本話東九龍線原本去嘅首先係可以入到將軍澳嘅嘛？而家有啲意見就話，即係呢個新方案咧，就係用一個唔係重鐵嘅方式咧，用一個叫高架無軌捷運嘅方式咧。有啲意見就話會唔會係？令到當日講話將軍澳分流出市區嘅一啲即係嗰啲嘅搭客啦，嗰、那個初衷係冇咗咧，所以就用一個叫做即係將軍澳油塘嘅隧道去代替咧，咁用一個嘅高架無軌捷運係咪好似頭先所講，的確係分流唔到原本走線入邊一啲將軍澳嘅居民出去市區嘅情況咧？ 我諗未必能夠將呢兩個項目咧即係混為一談嘅，咁就喺我哋東九龍線嗰度咧，咁我哋都要務實嘅，因為如果我哋呢一個重鐵嗰度做唔到，但我哋都要照顧即係市民出行嘅需要，咁所以我哋都嗰、那個研究團隊咧，我哋都費曬思量去諗緊即係一啲我哋高架嘅捷運系統啦，咁就將軍澳油塘隧道嗰個係。事實上，一條道路咧，佢同一個公路咧，佢同一個鐵路，佢其實嚴格上嚟講咧，佢服務緊唔同嘅群體嘅，咁就所以未必能夠完全可以撈埋你講嘅。 因為我見當日其實喺鐵路發展策略2014嗰陣，當時已經話係切實可行。點解研究咗咁多年之後，又會發現有一個技術嘅問題，涉及到嗰、那個係咪個山勢嘅問題主要就 嗱其實喺工程嗰度咧，其實不同嘅時間我哋做研究咧，其實我哋會可能揾，即係我哋如果等多啲時間去做多啲，可能佢會對於佢嗰個結果咧都會有不同嘅喎，因為原來喺2014嗰陣時嗰個研究就咁啦，咁而家我哋發覺就開始再研究嗰陣時咧，佢都係可行嘅，但係咧，但佢唔方便。即變咗就話，譬如佢嗰啲站咧，可能係都60米深嘅，咁變咗就係話咧，其實你如果你要去跟住呢個方案咧，其實對於個市民咧，其實佢嗰、那個你由佢住所嗰度去翻嗰個站頭嗰度，其實佢一段時間嘅、okay. 一段長嘅時間，咁變咗就話對於整個嗰個我哋叫做運輸嘅效率咧。其實佢都會有影響嘅，咁呢個就係我哋考慮。 頭講咗好多呢一個嘅三道三鐵啊，咁另外有啲都關局長事嘅，就係施政報告提到有關於國際航空樞紐嘅部分，其中就話會全力落實機場城市願景咧，透過多式聯運模式加強機場同大灣區嘅城市嘅聯繫等等嘅咁。不過見到咧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咧。即係 IATA 咧都提到話，內地清零嘅政策令到香港失去咗國際航空運樞紐嗰個地位。你點睇香港仲係咪一個國際航空樞紐嘅地位咧？咁同埋而家喺呢一個內地處理疫情嘅政策之下啦，係咪真係可以配合到香港繼續咧？或者有啲人話已經失去咗啦，要攞翻呢個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嘅講法咧？ 嗱，我對於呢樣嘢我有信心嘅。咁就當然啦，而家疫情之下某一啲即係因為為咗抗疫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未必能夠完全係好似其他咁樣咁快復甦得到。但係我相信我哋嘅優勢咧都喺翻度嘅。咁就而早前呢、這個IATA 啦，即係我哋嘅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咧，亦都發表一個報告咧，就話其實全球嗰個客運啊。可能要去到2024年度先至能夠大致上去翻2019年個客運量嘅水平嘅。咁我估香港都大致循住呢個咁嘅步伐啦。咁但係我哋 真係要對自己有信心。 嗯。 我哋香港嘅優勢，我覺得係我哋繼續有嘅，即係譬如我哋同內地嘅聯繫啦，我哋同其他外國嗰個城市嗰個聯繫咧，咁呢啲就當個疫情好轉之下咧，我覺得嗰啲嘢會翻翻嚟。 疫情好轉之後，可能成個大氣候咧，即係國際嗰個嘅即係航班嘅流量都多翻啦，咁香港可以回復翻。咁但係起碼呢段時間，會唔會見到香港喺一個國際航空樞紐嗰個地位已經係失去咗，或者係喺復甦方面係慢過人嘅咧？如果要咁樣去處理嘅時候，點樣可以追得翻咧？嚟緊係諗住 嗱，嚟緊最重要嘅就是運力，即係我哋運輸嘅能力，就係話因為一般嚟講咧，你個機場你停得佢哋航班停得耐咧，其實你都要一段時間咧去恢復翻你個運力嘅飛機翻嚟啦。我哋要請翻啲無論喺地勤啦，或者空中嘅同事啦，其實呢方面咧，你睇得到香港都好努力做緊嘅。咁就我早前亦都講過就話，其實由零加三安排到而家咧，其實嗰個客運量咧，我哋多咗好多嘅，飛機量多咗好多嘅。咁所以即係話最重要就係話我哋喺呢個運力嘅恢復咧，我哋係盡快係能夠恢復得到。咁嚟緊咧，其實喺十二月尾咧，我諗係一個挑戰嚟嘅。個原因就係因為香港都即係呢幾年都即係好多香港市民都困咗喺香港好耐噶啦。咁去到復活節嗰陣傳統嘅旺季嗰陣時咧，咁呢方面咧，我哋係一個嚟緊嘅挑戰嚟噶。所以我哋都朝住呢個短期嘅挑戰咧，我哋同整個航運業界咧都一齊好努力去提供翻所需嘅運力嘅。 運力就同人手都有關係啦，頭先都講咗少少。早前咧，香港航空機組人員協會咧提到話，國泰航空現時僱用嘅機師唔夠2500人，亦都影響到成個嘅運力啊恢復啦，同埋香港航空個樞紐地位嘅咁。對於人手嘅流失，可以短期內要做啲咩咧？ 你見得到喺最近咧，其實整個航空業界都好努力嘅，即係有一啲招聘會啦，咁亦都有一啲。機師咧，其實可能除咗本地招聘之外咧，佢亦都要因為機師其實是一個即係人才，其實即係全球流動嘅，咁亦都係佢亦都係向國際招聘啦。咁我相信本地嘅機師，本地嘅航空公司咧，佢已經係好努力咁樣係做呢個招聘行動啦。嗱，招聘完之後咧，其實唔單止係招聘嘅，佢仲要訓練嘅，因為佢。不是说一招聘就可能即刻上到马嘅，即系咁佢亦都系喺呢个所谓 training 喺呢个训练嗰度咧，佢哋都落咗好多功夫 嘅。除咗话呢一啲嘅措施之外咧，其实直情即系有啲公司就愿意系做一啲嘅人手培训，希望尽量翻翻啲人手翻嚟啦。但系另一方面，见到一啲航空公司咧，就直情可能系停咗，唔再飞一啲香港航线，譬如。美國航空就話無意復飛香港航線啦，咁英國維珍航空亦都提到話不按原定嘅計劃復飛往來倫敦同埋香港嘅航班。見到一啲航空公司有啲咁嘅決定同埋做法，會唔會長遠都影響到香港國際航空個樞紐地位咧？ 呢方面咧最緊要係香港自己做翻自己好嗰度。咁當然啦，我哋都會同業界咧，大家保持溝通嘅，就係、是、等到佢哋知道香港嗰個實際嘅情況係點樣嘅。因為事實上咧，喺國際航空嗰度咧，呢一年咧，大家都可能遇到一啲幾相類似嘅問題。就譬如話人手嘅問題，其實唔單止香港都面對呢個問題嘅，其實喺外國咧。好多都有呢啲咁嘅問題嘅，咁即係咁變咗就係話，我哋能夠希望就做翻香港自己嗰、那個，即係舉例，如果我有市場，我哋有個市場，咁一定係會係能夠令到非本地嘅航空公司咧，佢會覺得啊呢、這個市場都係應該值得保留嘅。咁呢個我哋就所以就話點解我哋要自身做得好啲？我哋能夠有到個。個市場有咁嘅需求咧，我相信咧，呢航空公司咧，遲早都會翻嚟嘅。 即係唔需要再特別做啲咩去吸引啲航空公司留低。 因為 呢啲咁嘅佢商業決定嚟嘅，佢、 okay. 自己商業決定嚟嘅。咁所以我哋如果我自己做得好，當然我哋能夠自己做得好咧，我相信佢哋係一個時間嘅問題啫。當然啦，我哋都要繼續宣傳香港啦，繼續係喺整個國際我哋嘅市場，我哋係要令到外界更加認識香港。 嗯，另外我都想問一問就係、早兩年2020年嘅施政報告提到話，中央政府容許機管局咧係入股一個珠海機場，我想知而家最新嘅進度係點啊？其實入股咗未啊？ 而家我哋繼續同珠海佢哋傾緊嘅，就因為珠海呢個機場嗰個合作咧，其實係重要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如果我哋能夠將珠海，因為我哋而家有港珠澳大橋啦。即係如果能夠將內地一啲城市佢嘅客或者貨，佢哋能夠喺用我哋用呢個珠海機場，就通過呢個在呢個橋去到我哋國際機場咧，我哋覺得係對於擴展我哋國際機場嗰個我哋叫 catchment area， 即係嗰個呢個係好重要嘅。咁呢個我哋而家都做緊嘅啦。 但幾時有個最新啲嘅進展咧？ 因為大家一講呢啲合作咧，其實都未必可能話大家都有好多考慮嘅。 咁 變咗我哋未必可以喺今個時候咧，可以講得定呢個時間表嘅。 好啊，今日多謝曬局長上到嚟，啱啱傾到咧就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對於施政報告嘅睇法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多謝曬局長。 精神上要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面向未来仍然是要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提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预计，七常委之一的丁薛祥是主管港澳事务的合适人选，又认为无论最终哪个人接管，中央对香港的大政方针不会改变。刘少佳话：喺过去一段时间，丁薛祥喺香港事务上较多交集，而佢作为大内总管，即系中央办公厅主任，经常协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处理香港事务，系合适嘅人选。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成立基层医疗健康管理局，将会喺今年内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以重整医疗体制。負責制定藍圖的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委員李國棟說，以往由醫管局擔當基層醫療主導角色，但是因為公私營醫療服務價錢差異等等的問題，導致到推動不成功，建議基醫局是需要具備制定政策的權力，才能夠改善基層醫療發展。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近日香港爆發類鼻疽個案惹起關注，目前已經累積31宗感染，當中至少7名病人離世。曾經到感染地區視察的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說，相關情況令人憂慮，但是當局暫時未能夠確定爆發源頭，亦都需要時間化驗樣本。如果將類鼻疽列為需要呈報的疾病，當局可能會更加掌握個案情況，但相關做法要由衛生署決定。《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本港昨日單日新增553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昨日再多4名患者離世。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說不會解除口罩令，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認同。他說口罩不單只是預防新冠病毒感染，還可以防止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全部一起夾攻。信報報導， 商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重申，香港正處於發展新階段，邁向由治及興的新一頁。施政報告勾劃的藍圖和推出的措施，將會大力推動香港有更好的發展，更好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面對環球發展不確定性和風險持續增加，需要港府介入，加強引導，提速發展。商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在中共20屆一中全會當選的總書記習近平發表講話，在國家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要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始終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要始終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 社评话，香港各界有必要从四点核心嘅要求，积极参与融入国家新征程。文汇报社评， 信报社评，二十大表决通过党章修正案，人事格局底定，国家迈步走向新天地。对于十四亿人民而言，最重要嘅系莫过于日后嘅生活系咪更胜从前。总书记习近平表示，要始终坚持一切为咗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回归之后的香港早已经是国家的一份子，特区政府应该同样秉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宗旨办事，无负一国两制的使命。信报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中共二十大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总书记习近平突破了一些常规，加强管治权力，以便凝聚力量，以应对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大业所面对的内外挑战大变局。敢于走出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社论说，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崛起，相信是会不断出招，意味着中西制度之争将会加剧。星岛日报社论， 明报社评，新一届政治局的人事结果反映开始了第三个五年任期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经有绝对的主导权和掌控权。社评说，虽然有利于中国政治的确定性和社会稳定，但打破确立接班人的惯例，对未来政治权力平稳传承会有什么影响，有待观察。明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啲塞车的消息啊，西贡公路之前近住康湖居嗰度咧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暂时嗰段嘅西贡公路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所以出入都塞车啦。尤其是系去九龙方向，塞到去大网仔路近住琴苑嘅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段有意外事故，单线双程行车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住琴苑，去西贡嘅龙尾就去到窝尾。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段咧，都系有意外，龙尾又排到去沙田马场。仲有啱啱收到咧，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青龙头段都系有意外噶，龙尾去到大榄上斜。屯门公路九龙青龙头段有意外，龙尾去到大榄上斜。而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将军澳近住观塘码头嗰度咧，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而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湖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单车公园。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九龙区呢，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新蒲岗渔港湾，一路去到太子道西近住联合道就比较多车的。而仲有安全车速报告，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心上灯，病往走近，坐得多要动身。至少啲灯，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吃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在德国举行的游泳短池世界杯，香港飞鱼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决赛夺得冠军，赢得今届赛事第二金。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2022年10月24日，中共二十大闭幕，习近平连任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 新增5535宗确诊， 多四名患者离世。 袁国勇称未可肯定石硖尾及深水埗区类鼻锥个案爆发源头。 新伟成表示将竞逐保守党党魁，争取成为首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就提到施政報告一些有關於交通的一些基建的措施，其中就說會有三道三鐵三條的主要幹道和三條的策略鐵路，包括呢就有其中中鐵線就由元朗錦田途經葵涌連接到九龍塘等等，另外有沙田繞道都是一些比較大型的基建來的。你自己怎麼看呢？對於舒緩交通方面嘅效果係點咧？18723111，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咧就亦都提到話，目前咧政府係研究緊各項基建工程嘅模式，預計年底咧會開始公眾諮詢，希望明年第四季整合香港主要運輸基建發展藍圖嘅。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電話旁邊傾下，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張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张欣宇。刚才提到三道三铁，你自己点睇施政报告呢啲运输基建嘅政策？系咪都叫对得准而家市民或者成个城市发展嘅一啲嘅基建需要咧？ 系啊。今次我觉得即系我自己睇啦，即系呢三道三铁，咁佢一个比较实在嘅地方咧，其实真系你每一个项目咧都系知道其实佢要解决咩问题嘅，或者佢预见到嚟紧。嗰、那個問題係會影響個發展啊，或者係已經係個樽頸位咧，要去擴容啊，或者係帶動未來嘅機會。咁我覺得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工程師啦，我睇翻咁樣嘅規劃咧，或者咁樣嘅構思咧，我覺得係比較實在嘅。即係比起以前啦，有啲時候咧，好多時候喺個地圖上畫張圖，我畫條線，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好講得出，其實嗰個區本身個區個規劃係乜嘢？咁你喺嗰度畫條線，其實你想服務啲咩市民啊？想帶嚟啲咩？真但係啲咩功能咧，其實都唔係好講得清楚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反而係比較實在啲嘅。 嗯，整體你有冇留意呢三到三條？你自己最關心邊一啲項目咧，或者留意到邊啲咧？ 我自己最關心就係嗰條中鐵線啦，因為咧呢、這個中鐵線因為我自己係新界北選區啊嘛，咁其實我哋睇翻區內嘅交通鐵路交通咧，個最大嘅問題就會喺嚟緊北環線起好咗之後，因為北環線已經確定起啊，咁啊錦上路嗰個位置咧，其實會成為一個好嚴重嘅樽頸。而喺營運方面嘅手段咧，咁可以提升一個屯馬線運力嘅手段係好有限嘅，因為屯馬線已經加長過車卡，係冇位置可以加長嘅，加班次嘅嗰個提升嘅幫助都相當之有限。咁但係北環線係講緊會帶嚟20多萬嘅一個新嘅人口啦，咁同埋新田即係北環線服務嗰個新田區咧，亦都係將來一個成個北部都會區喺創科方面一個中心。咁所以都可以預見咧，同傳統嘅即係九龍啊、港島啊嗰個聯絡係會相當之緊密嘅。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即係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咁其實今次我見到政府喺呢個施政報告當中啦，對我哋嘅提議都有啲回應啦。咁重點係講咗呢個中鐵線，即係變咗多咗一條大家坊間一路所講多一條南北鐵路，咁用一個中鐵線嘅形式咧去做得到，咁呢一條我係比較關注咯。 但係整體個走線方面，你自己有啲咩意見？因為有啲嘅睇法就話啊，駁到落去市區，由即係元朗駁到落去市區九龍塘嚟講，係咪一個合適咧？尤其是九龍塘站都比較繁忙喎，本身都。點睇呢個走線呢？又覺得當中，因為而家有啲講法就話啊，呢條線嘅站數都應該比較少啲嘅，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咧？ 其實應該咁樣去睇，因為呢條中鐵線咧，即係政府未解釋得好清楚啦。不過其實中鐵線咧，佢係北環線嘅延長線嚟嘅，佢唔係自己單咗一條線。佢由錦上路，佢係將北環線由錦上路咧再向南邊延長。咁所以成條北環線咧，即係將來整條北環線咧，其實個站數係唔少嘅。你新田啊、牛潭尾啊嗰度，其實有好多新嘅人口區啦、發展啦。咁你話淨係話中鐵線呢一段個站數少咧，咁其實呢個有少少。因為點解？呢個係香港地理環境啊！你由錦田個位置去到九龍市區，你係穿過郊野公園噶嘛？咁啲郊野公園中間一定會設站嘅。咁所以你話後面嗰段站數少，其實呢個係片面咗睇呢個問題。但係成個北環線嘅站咧，係同一條正常嘅輸流嘅一個鐵路咧，係差唔多啦。咁如果講九龍塘嘅問題咧，咁呢個都可以解釋少少，因為其實我哋感覺上九龍塘係一個好繁忙嘅車站啦，呢個係嘅。東鐵線、觀塘線轉乘，但係其實反而咧。你起一個鐵路站咧，你要睇出邊嘅環境啊。你要睇出邊，其實啲裝柱多唔多啊？啲發展嘅密度係點樣啊？其實九龍塘反而咧，比起好多市區其他車站咧， 佢起嘅即係做嗰個施工嘅位置係比較多嘅，因為佢附近多公園同埋多啲休憩用地，同埋咧佢嗰個發展嘅密度唔係好高，冇話太多莊儲。咁九龍塘反而喺施工嚟講係做得到嘅。咁另外喺個本身東鐵線咧，其實個樽頸都唔係九龍塘。觀塘線的中景都不是九龍塘，所以感覺上繁忙和技術上可不可行呢，這個是兩回事來的。 其他的、譬如鐵路的項目呢，譬如在、港深西部鐵路方面，就有消息就說在洪水橋港鐵站旁邊要設站以一地兩檢為目標，樣你自己怎麼看、這個、一地兩檢又是不是需要呢在這個項目裡面？ 咁而家我諗跨境嘅基建呢，其實一地兩檢都係一個大方向。不過我就覺得如果一地兩檢擺喺洪水橋呢，就有少少浪費。咁應該其實一地兩檢最好呢係應該擺喺深圳灣啊，即係嗰邊。即係因為其實呢個洪水橋係經過深圳灣口岸然之後再上去前海㗎嘛。其實最好呢係應該擺喺深圳灣口岸附近呢，咁 instead of 擺喺香港呢一邊呢，因為呢、這個跨境線呢，其實喺個設計上呢，因為其實而家仲有一張白紙啦，我自己就比較希望呢，佢可以除咗可以做到跨境功能，亦都可以做到一個本地線嘅功能。咁所以如果將一地兩檢擺喺洪水橋呢，就限制咗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呢個可以服務更加多唔同層面嘅市民嘅一個咁樣嘅呢個可能性啦。 仲有一個嘅鐵路就係將軍澳線南延線，咁就由將軍澳線而家向南延去到將軍澳第137區啦。有冇留意呢一條嘅鐵路咧個必要性係點咧？同埋嗰個興建嘅時候嗰個技術考慮又難唔難咧？ 呢條線咧就反而係比較難起嘅，因為咧而家要睇翻，即係如果睇翻康城嗰個走線嘅，因為我相信佢呢一條應該係康城嘅支線去做延長啦，就唔會係寶坑嗰邊咁樣延落嚟啦。咁但係如果你睇康城嗰條線嘅擺位咧，其實佢要兜個好大嘅一個好急嘅彎咧，佢先可以落到去137區。咁變咗咧，我自己估計啊，咁我都同一啲業內嘅一啲工程師同行都討論過啦。咁如果嗰度想做到延長線咧，係應該要做啲填海工程先可以配合得到嘅。咁所以反而嗰個施工嘅難度咧，就是比較高啦。咁另一方面咧，因為將軍澳線先天性咧，其實佢係一個 Y 字啊嘛，即係分咗兩邊，寶坑同埋呢個康城。咁喺班次嚟講咧，我估計最盡咧都係行到去四分鐘一班。咁呢個都要計一計數，其實四分鐘一班足唔足夠去即係幫到，即係或者係應付得到康城同埋將來呢個137區，好似都有成差唔多100,000人口嘅一個發展區咯。 可唔可以解釋多少？你先話可能都涉及到要再做一啲嘅填海啦，係點解咧？同埋呢個將軍澳137區咧，其實最早2030年已經入伙噶啦，咁預計係咁啦。咁其實有冇信心喺2030之前，成日都話要基建先行啊嘛？有呢一個嘅將軍澳南延線嘅工程係可以完成到嘅咧？有車搭嘅咧，到時 咁嗱，首先解釋一下點解嗰度有機會填海咧？因為其實康城站咧，佢而家係即係某程度，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將 Google Map 咁樣去睇啦，其實康城站咧，佢入站咧，佢差唔多打橫咁樣入嚟嘅。咁但係咧，嗰、那個137區咧，其實喺下邊啊，變咗佢要兜落好大個彎，佢先可以轉，即係可以轉到落到去137區咯。咁呢一個係即係總之係個走線嗰、那個。個 curve 嘅問題，咁所以如果佢要做轉一個咁大嘅彎咧，有機會要填一啲海咧，佢先可以轉到呢個足夠嘅一個轉彎嘅半徑，先可以俾佢轉到彎啦。咁如果講緊時間上咧，我自己對2030年將軍澳線南延起即係可唔可以做得到咧，我就唔係太樂觀嘅，因為其實我哋數一數，而家喺手頭上啦，即係講緊我哋已經拍咗板，甚至乎撥咗款嘅鐵路項目或者係一啲基建項目噶。都是講緊可能比十大基建嗰陣時咧，都係差唔多噶啦。咁如果你話2030前咧，再加一條即係呢個即係再加多啲新嘅項目，我覺得可能成個市場嘅資源啊，或者係嗰個包括政府自己咧，都未必可以應對得到嘅。咁呢啲 likely 都係2030之後先可以動工啊，先可以即係開始落成咯。 暫時施政報告就話年底會將即係列就住呢啲項目啦，諮詢公眾啦。咁出年第四季會整合未來主要運輸基建藍圖嘅。咁暫時就未見到話呢一啲嘅項目會有個動工啊、落成時間表嗰啲嘅。你自己期望係點，或者有冇一啲項目就咁睇到今次呢啲三鐵三路，你覺得應該係優先做嘅先嘅咧？或者對於香港未來有一啲項目已經有啲係做緊，有啲規劃緊，有啲係好初步嘅建議，你覺得會唔會同時承擔多個鐵路發展項目有一啲嘅問題會出現咧？ 我覺得而家咧就咁睇我哋手頭上嘅鐵路項目啦，其實 一早已經好多屯馬線南延啦，再加多兩個屯門嗰邊嘅站，咁啊東涌線又要延長啦，機場快線又要加個掉頭隧道啦，咁啊小蠔灣站又要做上蓋啦。咁其實呢一啲數一數咧，已經真係非常之多。咁同埋咧，啊古洞站其實已經都開始準備動工啦。咁呢一啲加埋咧，其實喺2030之前咧，我自己睇，除非我哋有一啲即係將個現況，例如話輸入好多嘅外勞啊，或者人才啊咁樣。咁但係以本地嘅呢個建造界嘅嗰個應付嘅能力嚟講咧，我覺得而家做得到手頭上嘅項目咧，做到2030咧就差唔多。咁如果講緊2030之後咧，咁我覺得首先咧就應該係將中鐵線咧就盡快上馬，因為中鐵線佢係北環線嘅一部分。如果你淨係起咗北環線，北環線本身嘅主線咧就2034年啦。如果你喺2034年你開咗北環線主線，但係做唔到中鐵線嘅話咧，頭先所講屯馬即係錦上路站嗰個樽頸就會出現啦，就嗰個就會好一個好嚴重嘅一個運力爆咗嘅情況。咁所以我自己睇咧，中鐵線應該行得最先。咁然後咧，咁啊將高澳線個頭先所講137區其實都開始入伙啦。咁呢個可能都會擺喺2030年嘅即係第一批嘅工程啦。咁反而港深嗰、那個那個西部鐵路咧，咁就可以睇睇究竟洪水橋同埋前海之間嗰個商業嘅嗰、那個成熟嘅程度啦。咁嗰個我覺得可以係擺後少少去睇嘅。 嗯，有人問錢嘅問題，即係喺而家嘅財政狀況係咪應付到咁多嘅工程、鐵路等等呢啲項目咧？咁你自己點睇咧？ 所以呢個就係點解，即係我覺得而家去到2030之前咧，咁其實將手頭上嘅工程咧做完準時，唔好超支咧，都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咁當然啦，如果你呢一批做完啦，咁我哋無論人手又好，資源又好，咁就可以即係比較無縫咁樣去連接下一批嘅一啲大型工程啦。咁呢個就會比較理想啦。咁當然融資嘅模式咧，咁鐵路當然我自即係嗰個這個你見到其實中鐵線啊、將軍澳呢個延長線咧，其實都有一個鐵路加物業嘅一個機會係可以做得到嘅。咁呢個係即係可能未必需要政府俾咁大投入咁多嘅資金啦。咁但係對於其他啲道路啊嗰啲基建咧，咁都可以考慮用一啲公司型合作嘅方式。咁當然啦，就其實過往香港都有好多例子啦，不過就要吸收啲經驗同埋教訓啦，就唔可以太過將嗰個收益定得太高咯。咁就避免再出現西隧啊、大欖隧道咁樣嘅睇完之後，大家都唔係好用得到嘅情況咯。 好啊，唔該曬張宇，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張宇咧就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嚟嘅，對於施政報告提到話會興建三條主要幹道同埋三條策略鐵路，包括沙田繞道啦，同將軍澳有關有兩項，就係將軍澳油塘隧道同埋將軍澳線南延線啦。頭先亦都提到中鐵線嘅一路由元朗咧係落到去市區啦，亦都係即係涉及到而家嘅北環線嘅部分嘅。你自己點睇？會唔會你如果日後起咗呢一啲嘅鐵路，都係一啲受惠嘅市民咧？1872311，或者呢啲工程會唔會都影響到你咧？你自己諗法係點咧？1872311，1872311，休息一陣。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世界桌球冠军傅家俊，讨论人生赛事的心理战术。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7:30，港台电视30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系七名涉嫌滥发豁免证明书嘅医生所发嘅20000张免针纸咧，政府就宣布无效。咁其后有市民咧就系提出司法复核嘅，法官咧早前就系裁定呢名市民咧系胜诉。就提到咧，就係政府冇權廢除一啲涉案嘅免針紙啦，推翻政府原有嘅決定啦，即係話呢20000张嘅免針紙咧係繼續有效嘅咁。啊，成個情況係影響係點樣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早晨。 係早晨， 林志由點睇高等法院上個禮拜五嘅呢個裁定，就話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係冇權宣布呢一啲嘅免針紙涉案嘅呢啲免針紙係無效嘅咁，點睇高等法院呢一個嘅裁決同埋判詞嘅睇法咧？ 嗱，我諗今次呢個裁決固然就係釐清咗究竟局長今次呢個做法咧有冇一個法律基础啦。雖然咧就喺個整個聆訊嚟講咧，睇得到代表政府嘅大律師咧，就佢都係用好大嘅篇幅啦、時間啦，去展述即係關於政府喺呢個防疫嗰、那個嗰、那個責任啦，同埋立場。咁亦都係因為有呢個責任同埋立場咧，就引申到去呢個咁樣嘅決定咧嘅做法咧，係咪有一個依據喺入邊咧？咁當然啦，法庭嗰個嘅處理方法就因為講緊一個司法覆核咧，就係話嗰個重點都係喺翻局長喺今次頒布呢個嘅決定嘅時候咧，有冇個法律依據喺入邊？咁所以咧就其實嗰個聆訊重點都係喺翻呢個法律依據上面嗰度。咁如果今次呢個裁決係判咗政府係冇呢個權力去頒布呢個決定嘅話咧，即係廢除呢啲兩萬幾張嘅免針紙嘅話咧。咁即係當然啦，即係可能話會影響咗政府對於防疫嗰個嘅處理方法。咁政府會唔會有其他嘅做法咧？包括上訴啦，又或者係即係去修改法例，賦予局長係有確實有呢個權力，甚至可能有更多嘅權力咧去做更加多嘅嘢。咁呢個可能都要拭目以待。 是不是会修改法例就未知，不过就咁睇你，我见你都有去到场旁听。其实政府一方其实喺审讯嗰阵提到一点，就话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系俾局长，即系赋予局长广泛嘅权力去应付公共卫生嘅紧急情况咁。不过今次就话列明咗局长系冇列，话就话法例咧冇列明局长咧系有权撤销免针纸嘅。你觉得呢个广泛嘅权力系应该点定咧？对于日后其他嘅政策啊或者行政决定方面又点样咧？ 嗱，咁當然啦，即係喺一般嘅法律原則嚟講，你嗰個廣泛權力嘅話咧，當然即係你可以涵蓋好多地方，但係當你即係去到法例入邊列明咗某啲嘅事情或者某啲情況咧，係必須有一個某個做法嘅話咧，你廣泛權力就唔可以凌駕於呢個指明一個嘅權力嘅部分嘅。咁所以即係喺嗰個嘅日後立法嚟講咧，就如果話想局長有一啲權力嘅話咧，咁可能佢要寫得仔細啲啦，或者係個仔細嘅地方嗰度寫多啲啦，嚟到令到佢咧可能會有多啲權力嚇。咁但係咧，如果咁樣嘅話咧，就可能會即係將我哋而家我哋嗰個法律咧就變得更加複雜啦。因為而家我哋嘅599咧，其實嗰個英文字已經即係可以去到好多嘅。咁喺嗰個市民對於守法嘅意識嚟講咧，法律如果係即係寫得太過仔細或者係繁複嘅話咧，其實對於一個守法市民嚟講咧，唔係一個好處。 好啊，暫時同阿林志豪傾到呢度先，轉頭翻嚟繼續同你傾啊。林志豪係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點睇法庭呢一個嘅裁決咧？涉及到七名涉嫌濫發豁免證明書嘅醫生嘅一啲嘅免針紙，咁啊被司法覆核啦，咁啊而家法庭就係裁定司法覆核係勝訴嘅。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汪贝文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施政报告提出向合资格外来人才退还在港置业额外嘅印花税措施，初心系以招揽人才为目标，认为暂时难以评估对公共财政嘅影响。许正宇喺一个电台节目话，疫情下金融业会尽可能采用科技应对人才情况，将影响减至最低。强调施政报告不只有涉及高端人才的计划，亦都有金融市场发展措施，认为人才是择木而栖。他又说，局方较早前已经成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工作组，比较年轻同事接触不同界别的领军人士，了解在本港和内地相关实际业务情况，做到政策更具针对性，亦都期望通过小组提升各方工作更全面地与内地对接。内地新增924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本土确诊病例173宗和751宗本土无症状感染，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以山西的36宗占最多，内蒙古有32宗，广东23宗。

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仲系多车嘅，龙尾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啲。将军澳隧道观塘交通回复畅顺啦。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嗰度就比较多车啲嘅。而新界咧，较早前丁角路即系大埔嗰边咧，丁角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下坑村休憩处嗰度咧，因为有紧急维修，较早前咧就封闭慢线，而家嗰度嘅封路就开翻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甄子丹。非竹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竹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竹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有180年历史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将以香港作为亚洲巡演首站，10月24和25号晚上8点，维也纳爱乐乐团音乐会，香港电台第四台、港台电视32现场同步直播。节目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 2022年10月24日，中共二十大闭幕，习近平连任总书记及中央军委主席。 新增5535宗确诊，多四名患者离世。 袁国勇称未可肯定石硖尾及深水埗区类鼻吹个案爆发源头。 新伟成表示将竞逐保守党党魁，争取成为首相。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傾到關於政府早前宣布7名涉嫌濫發豁免證明書的醫生所發的20000張免針紙是無效的。當時政府的講法就是說，有合理理由懷疑這些私家醫生是未有恰當遵從衛生署的指引發出的醫學豁免證明書，所以就說政府不再接納相關醫生過去發出的醫學豁免證明書作為持有人不適合接種新冠疫苗的證明。其後郭卓堅就是提出這個司法覆核的。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咧就系裁定郭卓坚一方咧系胜诉，咁就系推翻政府原有嘅决定，即系话嗰20000张嘅免针纸继续有效。继续同林志游倾，林志游咧就喺电话旁边嘅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早晨。 系早晨。 头先提到呢一个嘅最新进展啦，我知道你过往系咪都有接触过一啲持有呢20000张嘅。部分的人士有呢啲免針紙的人士，他哋而家係喺裁決之後都有繼續用免針紙，定係都有其他嘅諗法嘅？ 當然佢哋有不同諗法啦，就係佢哋都即係擔心即使喺嗰個裁決之前咧，佢哋都擔心即使勝訴咧，政府勝訴啦，對唔住啊，即使郭生咧勝訴啦嚇。即係話嗰20000張針紙仍然有效咧，但係佢哋嗰張針紙其實都有個限期嘅，而個限期咧就一般介乎3个月至6个月，以3个月咧為大多數啦。咁琴日都有啲報道咧，即使3个月咧，其實到11月尾咧都即係大部分都已經係冇效嘅啦。咁所以今次嘅判決其實對佢哋嚟講咧就冇咩話好大幫助，即係可能賺多個零月時間俾佢哋去揾其他即係醫生啦，去寫免針紙啦，又或者去決定打針啦，或者打針之前要做一啲嘅身體檢查，去決定佢哋咪適合啦。咁但係咧，就佢哋過往都係即係擔心咧，就話因為咧有一啲求助市民，佢哋都係本身攞開其他醫生嘅免針紙，或者係公立醫院嘅免針紙。 咁但係咧就去到呢七位醫生即係之後咧，咁固然就因為呢、這個措施就影響咗佢哋嗰個嘅免針紙嘅效用咧。咁但係咧就比較嚴重啲咧，就因為嗰個拘捕啦、檢控啦，同埋亦都係有啲嘅持有免針紙嘅人士咧，佢哋係即係被拘捕嘅。咁、我有啲嘅求助市民，佢哋亦都係有警察就聯絡佢哋要去做落口供咁樣。咁、所以喺呢個咁樣嘅環境之下咧，即係呢啲受影響嘅市民，佢哋要去揾其他嘅醫生去暫時咧，其實可能都會有啲實際困難喺呢度嘅。咁我亦都即係聽到一啲求助市民對於公立醫院即係醫生發出免針紙咧，就都已經係渺茫㗎啦。咁、而揾其他私家醫生咧，即係都係即係唔係咁多私家醫生肯做呢啲咁樣嘅個案咧。咁所以即係佢哋都係兩難嘅。咁喺其中嘅選擇就係、一係就去打針啦，冇個風險啦。第二咧就係、或者唔打針，亦都攞唔到呢個免針紙，咁可能佢哋就即係限制咗佢哋嗰個工作啊、生活咁樣。 OK。今次個法官嘅判詞都提到話，爭議咧就在於局長盧寵茂咧透過新聞稿宣布免針紙作廢呢一個係咪一個合法運用嘅權力？有啲意見都話啊，其實可唔可以透過修例去處理嘅咧？譬如修訂而家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喺當中列明局長係可以處理免針紙嘅權力嘅。如果咁做，你自己同唔同意咧？ 我同意嘅，即係如果佢法例上有權力係咁樣做嘅，固然佢係可以使用呢個權力啦。咁但係但凡啲官員去使用呢啲權力嘅話咧，都要有啲嘅掣肘嘅，同埋咧喺嗰個嘅運用權力入面咧，都要有一啲嘅適當嘅考慮喺入面嘅。嗱，因為今次嚟講咧，就話嗰個兩萬個受影響嘅市民咧，嗱客觀上，即係如果你話一個醫生一日可以發300多張免針紙咧，這個係有啲驚人嘅。難免令人即係覺得佢係即係冇考慮任何嘅醫學嘅一啲嘅地方咧嚟發出嘅。咁但係咧，就呢個措施都會實際影響到某啲嘅市民咧，佢係本身係有個醫學上嘅需要，亦都係咧係應該去攞到呢免針紙嘅。即係如果去揾第二個醫生嘅話咧，第二個醫生都係如果睇過佢病歷嘅話咧，都應該係俾到免針紙。咁局長今次呢個措施咧，就係即係唔理係乜嘢嘅情況，佢總之全部註銷曬咧。咁呢個措施運用權力上面咧，就可能會影響到一啲無辜市民啦。如果我哋一啲措施係影響到無辜市民嘅話咧，這個權力咧應該係有一啲適當嘅約制咯。 OK， 同阿林志豪你傾到呢度，多謝你。林志豪係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嚟噶，有關於高等法院上個禮拜五裁定局長盧寵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就宣布免針紙呢一個無效嘅決定咧係冇權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黃女士打上嚟嘅，早晨。早晨，黃女士你好。 早晨。 你好啊，請講。 我想问就关于嗰个交通啊，嗰啲个沙头角道嗰度咧，嗰度沿途咧就系、是、有好多居民嘅，咁甚至乎咧就朝头早8点嗰段时间咧，要等7架小巴，每架都系19人，都上唔到车嘅。 去边噶？同埋出去边度？ 去呢、這个由沙头角道，沙头角出，由沙头角道出到去呢个联和墟啊，或者上水啊啲地方嘅。咁你政府咪话发展呢个咩北部都会嘅？点解佢哋冇你即系冇去解决过呢个问题嘅？呢、這个会唔会嗰度有即系将来会有啲铁路或者轻铁啊啲会、会有咧？咁样想问一下咁样。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黄女士。 问题。 O、okay, K， 好，关心到沙头角道啊，先话沙头角道出去市区，譬如联和墟等等嘅一啲小巴喺度，而家都等好多，会唔会嚟紧发展北部都会区都会有更加多嘅交通配套咧？咁，黄女士嘅睇法，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流传2500年嘅佛法，到而家仍然深深咁影响世人。佛法究竟有咩奥秘？点解今日佛教嘅信徒越嚟越多呢？点解佛教喺西方日益受到重视呢？佛法真系能够俾大家幸福吗？会有比真女与哲学家呢对父子嘅论辩所擦出嘅火花更加适合嚟回答呢啲问题？真女与哲学家父子对谈生命意义呢本书，父子你来我往，提问尖锐， 回答严谨、夹杂以辩论中活泼生动的思维，成为东方与西方、科学与心灵的世纪交汇。 身为哲学家的父亲，名叫上方思华何维尔，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是哲学教授，亦都是政治评论家。所著述的政治评论曾经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的回响。身为真理的儿子，名叫马修·尼卡德，生于1946年，是巴黎巴斯特学院分子生物学博士。1972年移居印度，向西藏大师学习。40多年来，过住佛教僧侣的生活。马修的父亲是哲学家，母亲是艺术家，舅父是探险家，家世良好。加上他老师是196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方思华·贾克柏，而马修则是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如果他想在世俗之中走完人生的康庄大道，应该是毫无问题的。但是突然之间，他决定放下一切，到遥远的国度，披上袈裟，削发为僧，而并不是因为他遇上一些不如意的事或者困扰。 难怪马修的父亲哲学家上方思华亦都为这件事感到困惑。父子相约在1996年5月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的山上一个叫哈提班的宁静地方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谈，其中的智慧发人心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僧侣与哲学家：父子对谈生命意义》，作者上方思华·何维尔以及马修·尼卡德，由先觉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类鼻锥嘅个案啊，暂时最新嘅今年嘅确诊都系话有31宗嘅类鼻锥个案啦，录得咁啊，其中嘅23名嘅患者其实都系住喺深水埗嘅咁。以近3个月嚟计咧，就系一共有19宗个案喺深水埗系涉及到呢个类鼻锥嘅感染，但系而家究竟个源头系点咧，都系未明嘅咁。早前就话喺深水埗白田村有一个重建地盘验到有4个泥土样本咧，都系对于类鼻锥嘅菌啊系呈阳性嘅咁。不过实质个源头仍然系未揾到啊，呢个就系好强调嘅要。另外咧，就同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早晨，梁子超医生，有关于最新就系寻日就冇话录得呢一个感染类鼻锥嘅确诊个案嘅，不过今年嚟计就31宗啦。咁目前嚟讲，你点睇类鼻锥嗰个嘅情况？算唔算话可以叫受控，定系都要睇埋佢嗰个潜伏期啊？等等。 我谂系要睇睇佢嚟紧，譬如话几个礼拜咧，究竟啲个案咧系会唔会咧系越嚟越疏，或者系完全冇晒咧？我哋先知道嗰个传播风险嗰味嘅。嗱，因为佢冇公布过佢真系嗰个嘅譬如话今次嗰个嘅疫情嗰个曲线咧，即系话你几时开始系发病啊？咁佢冇将佢逐个个案咧嗰个曲线攞出嚟。由於我哋都有理由相信咧，今次尤其是係喺深水埗最近嗰3个月嗰19宗咧，群集喺一個區度咧，多數都係會有一個嘅係最可能嘅一個單一嘅一個嘅感染源引致嘅。因為如果你係有多個感染源嘅，冇理由會集中喺同一個區，因為我哋以往都係極少見到咁嘅群集式爆發嘅。 嗯， 咁究竟呢、這個譬如話個地盤嗰啲嘅個案，個地盤發現嗰幾個陽性嘅邊嗰個標本咧？咁佢而家冇講到佢有冇能唔能夠做到一啲嘅初步嘅基因分析咧，同我哋嗰啲嘅確診嘅個案有冇一啲嘅譬如相唔相同咧？其實未必一定關聯嘅，有陣時你係見到一啲嘅殘餘嘅核酸喺唔同地方咧，可能係喺嗰個即是夏天啊多雨之后呢，有啲唔同地方呢可能係有呢啲咁嘅菌嘅发现呢，咁未必真係话佢係一定个源头啦。咁我哋其实就係话嚟嚟去去入面，如果佢係一个单一嘅暴露源头呢，其实都从3个方向睇。一个就係嗰个人，即係话做呢个带嘅，即係话带呢啲咁嘅菌呢 佢可以係啲衣服啊、鞋履啊，或者咩佢去過嘅地方咁將啲菌帶去翻屋企啊，或者帶去自己感染啊。 嗯、 另一個就當然係啲物件啊，包括動物啊或者其他啲可能係受到污染嘅物件啦、啊 嗯。 第三樣嘢咧，就當然係話嗰個雖然我哋個自來水入邊咧經過過濾同埋消毒咧。但如果嗰個供水系統有特別嘅問題咧，都有機會咧可以係造成咁嘅問題嘅。咁但係咧，就如果係一個自來水嘅供應咧，就要睇翻佢嗰個供應嘅網絡。由於有理由相信咧，就呢啲咁嘅爆發，多數都喺同一個區內咧，應該都係一個單元性嘅情況咧。咁、 嗯、 如果係真係話係由於供水庫啊，或者咩特別嘅分嘅地方出事咧，佢應該就啲大部分個案應該都喺聚集佢嗰個供水區入邊嗰個嘅內邊，但係而家我哋未睇到佢真係嗰個嘅地理上嘅分布咧，呢19宗。咁亦都未必有結論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由於香港我哋嗰個氣候咧，其實就係話未必係喺呢個階段，就算全球暖化咧，未必係適合呢、這、一個即係話病菌咧喺我哋嗰個泥土度咧係長期咁樣即係話係繁殖嘅。喺咁嘅情形咧，其實有你係相信咧，隨住個天氣咧開始即係話乾燥啊，開始涼翻咧，嗰、那個病菌喺個環境嗰個嘅即係話嗰個繁殖啊，引致嘅風險咧，應該係會相對係會減低嘅。咁、 okay. 如果我哋嚟緊嗰幾個禮拜個案咧，係未必完全消失，但佢應該咧係會越嚟越疏落咧。咁、因為個潛伏期嘅去到嗰個後期咧，咁你都仍然仲會有一條尾喺度。但是应该就会是慢慢减少的，但这个都是要再进一步观察，但当然我们究竟能不能够找到那个真正的源头呢，其实都是很难说的，因为呢它那个潜伏期很多时候是两至四个礼拜，有的人可以一日人水去到几年，它有这样的聚集呢，多数那个的共同暴露呢在几个礼拜内发生，但由于那几个礼拜天气都转变了呢，嗰、那個環境樣本咧，可能係即係話未必仲有陽性嘅，咁變咗就而家去追咧，我哋都係盡量做咧，但係未必一定係揾到嗰、那個即係話嗰個源頭。 嗯，我想知如果揾唔到源頭，咁就不了了之咯，亦都處理唔到落去噶咯，係嘛？ 如果冇咗源頭，如果個疫情消失嘅，我哋可能就要睇下下年嘅雨季同夏天嚟嗰陣時候，啲個案係有冇再度出現咧？如果佢有再度出現嗰時候，我哋就呢啲個案咧，睇下揾唔揾到有邊啲嘅風險點。其實最主要就係話咧，如果啲個案再出現咧，我哋要睇下有邊啲嘅風險點咧，我哋要處理，避免呢啲個案持續出現嘅。如果啲個案係冇再持續出現啊，可能今次係因為一啲特別嘅偶發嘅原因咧。咁如果佢唔再出現咧，咁其實你都即係話冇乜特別嘢可以做嘅。當然，如果佢再出現咧，我哋係要再揾究竟揾唔揾到一啲嘅共同暴露嘅原因咧。咁當然咧，就話你如果係話真係因為嗰啲係有一啲呢啲病菌咧，係嚟到我哋香港某啲嘅環境，令到佢可以喺嗰度咧係持續咁樣係即係話係存在，同埋喺一啲嘅適當嘅氣候度咧係不斷繁殖咧，係引致嘅風險咧係隨住個個案開始增加咧，我哋係應該有機會係揾到嘅。 之前提到话白田村嗰个重建地盘啦，验到有四个泥土样本含有呢个类鼻锥嘅基因，咁啊及后亦都话喺个地盘嗰度咧系铺咗嗰啲熟石灰，其实系咪成个危险性已经系做咗呢个功夫就已经可以减低嘅？同埋我见当局咧亦都建议话地盘入边嗰啲工人咧，如果系长期病患者啊，可以安排卫生署系即系可以喺卫生署安排之下咧系验血嘅，咁呢个做法又合唔合适？定系所有工人都要做晒验血咧？ 嗱，我諗就最主要佢用咗啲熟石灰咧，因為就算佢淨係揾到核酸咧，係就未必種到菌出嚟咧，佢都唔能夠百分之百咧喺嗰度冇活菌咧。佢係用啲熟石灰嚟講咧，係有一個即係話係殺死啲病菌咧消毒嘅作用，因為菌比較上咧係唔適合喺呢啲咁嘅譬如話好鹼性嘅環境咧，佢就其實可以將佢入邊咧係殺死嘅。咁就係話。你係嗰啲，譬如話個暴露度咧，我哋要睇下咧， 我想首先是做了那些是有风险因素的人先看他有没有血入面有没有抗体。但血液入面的抗体是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他就是那个敏感性呢同埋特异性呢都不是特别好的。不过香港由于我们那些病菌呢就不是我们香港一个风土化的病菌呢，在这样的情形呢，如果他们是有阳性呢，其实表示他有一个暴露的风险。咁就係話喺嗰個暴露嘅風險嘅情況之下入面呢，如果佢有啲長期病患呢，我哋都要小心觀察呢，睇佢有冇感染啊同埋發病呢，尤其喺嚟緊嗰幾個禮拜呢。至於一般健康嘅人士呢，如果你睇返一啲嘅譬如話係嗰隻病菌係即係話係長期存在嘅一啲嘅地區啊，譬如好似喺東南啊，譬如泰國咁，即係泰國咁宣算啦，有啲地方佢入面呢喺個健康人口度做嗰啲嘅抗體陽性比例去到38%嘅。咁即係唔係話就算係暴露咗呢，其實都未必呢真係話呢係即係話係咁容易一定係發病。雖然健康人都有機會發病，但係呢個發病始終係一啲長期病患者呢個風險呢係特別高嘅。咁同埋我哋都係話，當然啦，如果我哋做咗初步嘅血係覺得嗰個暴露嗰個情況係比較係重嘅，譬如好多人都陽性嗰陣時候呢，咁我哋可以再擴大嗰個嘅，即係話係嗰個嘅啊，譬如話篩檢嗰個嘅啊，去到其他啲工人啊，睇下實際上嗰個嘅暴露嘅比例。如果個暴露嘅比例異常高嘅，都唔排除呢一個咁嘅，即係話地盤都可能係有關嘅源頭都唔定。咁但係當然咧，如果個暴露比例係極低嗰陣時候咧，咁就可能都係一個係即係話你係隨機嘅，啱係嗰度地方咧係以前曾經受過呢個菌咧係有。曾經諮詢過，咁呢個唔奇嘅，因為我哋以往咧年年都有，譬如話十宗八宗呢啲咁嘅個案咧，呢只菌係間中喺某啲天氣咧有機會喺我哋環境度咧係存活嘅。 但係而家起碼深水埗就有多宗呢一啲嘅個案係錄得啦，有冇需要喺區內係做一啲嘅篩查？是俾一啲嘅居民去驗血咧，咁需唔需要咁做咧？ 其實我諗呢個就大海撈針嘅啫，因為你如果連嗰度揾到菌嘅地方嘅地盤入邊咧，個暴露水平都未知咧，你做成個區入邊咧，你就根本上就冇乜實際嗰個嘅作用，因為咧嗰、那個。病呢個抗體咧，就係話你做完佢咧，你唔會預期咧，係即係除非嗰只菌入邊係好廣泛存在一段長時間，你又唔預期佢係有陽性，又係太多陽性。如果陽性比例低嗰陣時候咧，你有好多嘅假陽性，即係話喺咁嘅情形咧，你做咗出嚟咧，你究竟個結果係陽性，你唔知點做好咧，咁就其實就好無謂嘅。你反為係一啲可能係有暴露嘅一啲嘅群組咧，你如果係揾到一啲傳染源，或者有啲揾到相關嘅，譬如話係可能有啲間接嘅暴露風險嗰啲咧，睇睇佢入邊嗰個嘅陽性嘅比例，會唔會係比其他啲一啲對照組咧係比較高咧？ Okay. 就呢樣嘢可能咧係睇翻嗰個，即係話呢一個病菌咧，佢嗰個擴散咧。你可能係會有少少嘅，即係話知道佢咩事，但係你我呢樣我嚟做一個診斷嘅病咧，就唔容易。 Okay. 如果佢未發病嘅，你其實都唔知佢會唔會發病。 明白， 因為好多暴露人唔會發病。 好，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